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80集清谈。他想不下去，只觉得还是不对，但纪刚不肯往另一边想，他不情愿用这些去揣测沈泽川。纪木还在的时候，他们给纪木说亲，沈泽川当时说日后也要娶妻，为此花娉亭还真物色了好些女儿，都是邻里，小门小户挨得近，只要沈泽川喜欢，他们就去登门拜访。飞生试探地唤了声 师父， 纪刚背起手， 哎，那你就守着吧，我晚点再来。 纪刚想跟萧迟也再谈谈，但是萧迟也太忙了，他几乎是脚不沾地，在宅子和州府间徘徊。敦州的事情才落定尘埃，李北的信就跟着来了。沈泽川的病一好，萧迟也就得启程回边伯营。 冬衣九月就能到李北，你差人在边伯营接应就行。 沈泽川给萧迟也寄庇符。 李北的雪下得大吗？ 断断续续吧，现在经常是雨夹雪，维护马道是紧要任务，必须确保到十一月真正的大雪下来时，马道都能畅通无阻。 告诉王爷，明年开春的军粮已经有了着落。 沈泽川的手沿着臂腹滑到了萧迟爷的掌心，抬头看着他。 敦州到边伯营的马道也会在明年动工， 他们要把中伯和李北连在一起，让边伯营能够直达磁州和敦州，敦州的消息一定要灵通。萧迟也这两个月都可能回不来，他必须时刻盯着李北全境，并且要算准交战地的物资储备量，以防大雪压塌了马道，意外堵住了路，导致交战地补给不足，陷入苦战。 丁涛如果淘气了，你就把他打发回大境，大嫂能治他。 萧迟也说着扶手，双手带着沈泽川踩到了自己脚上，扣着他后脑，跟他站在这里接了个吻。衣两摩擦着，沈泽川撑着萧迟爷的手臂，融在他的味道里。萧迟爷喜欢沈泽川这样仰头，那是所求，在触碰时弥漫的都是爱欲。他承载着沈泽川全部的重量，能够轻松地把沈泽川抱起来。原本只是一个吻，但是他没松手，两个人在鼻息交错间缠恋不清。 我已经让大嫂准备了，过年前让陈阳过来接你和师父直接去大晋。 沈泽川在亲吻里呼吸凌乱。 我背了 沙兰州。萧迟也拖着沈泽川越吻越凶。萧迟也来得匆忙，走得也匆忙。磁州阴天，雾气缭绕，他带着边伤冒雨北上。中伯三州暂时安稳，他把澹台虎放在敦州，当作了留给沈泽川的墙。磁州进入暂歇期，沈泽川就像是收起了锋芒，蛰伏了下去。但很快，远在去都的薛修卓就领教了这场冬眠的厉害。十月寒衣节，茶州借着严氏的资助开楼设宴，广邀天下英才，不论是山野大家还是闹市隐臣，但凡在学问上有造诣的，尽数收到了邀约清谈的帖子。若是无名小辈，自然掀不起风浪。可是此次不到三日，牛车夜舟尽数出动，天下英贤群拥而至。因为投帖的人叫做姚温玉。十月的茶州阴雨连绵，垂帘而坐时能够听见窗外雨打芭蕉的声音。罗木没有穿官服，而是身着道袍坐在下手。他环顾四周，发现这茶楼内已是人满为患，客人们来自五湖四海，脚踏芒鞋，身着雨蓑者不胜枚举。 时过晌午，临窗的香焚尽了。罗木听见动静，直起身看向门口，只见那油纸伞微晃，现出底下的黛色阑珊，大袖微倚于膝上，其间还扶着只猫，露出的万古清秀衬得五指修长有力。姚文玉在四轮车上俯身诚恳道： 诸位前辈久等。 小车轮碾动在木板上，乔天涯推着姚文玉入内，插座间顿时响起了窃窃私语的声音，先前没有摘掉的叶粒纷纷摘下，无数道目光注视着姚文玉。姚文玉停在了圆窗前： 今日我等汇聚于此，皆是为了赶赴圆桌小友的情谈邀约。 抽烟的秦州梅老磕着烟枪看着姚文玉： 一年不见，小友的风姿远胜当初。 席间茶水已经就位，那香烛再次点燃。所谓清谈就是口谈，主客对坐，绝不涉及官场名事，只论高深玄妙的东西。所以今日罗木没有穿官服，他们要在谈坐间你来我往，这不仅要求参与清谈者得博学多识，还要求他们韵音优美。姚文玉游访山水，极善此道，因此才能一呼百应，在茶州设座开谈。他过去谈风新颖，独出机杼，因为出身名门却没有入仕，所以在隐士间远比海良仪更得人心。梅老已经在席间等了半个时辰，寒暄以后不再浪费时间： 我见小友有变化。 此身非我身，此变非我变。 梅老不再抽烟： 我亲眼所见，若是你没有变，那么何不站起身？ 姚文玉把刚握在手中的拂尘放下： 一年前我与先生在秦州雅谈，是站着的吗？ 自然是站着的。 姚文玉便说： 那我此刻仍然是站着的。 罗默曾经在登州求学时参与过清谈，但那时都是书院同窗间的座谈，孔岭也很具有诡辩之才，只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孔岭今日没有来。席间谈风继续，楼外的细雨连绵，在座的人无不静气凝神。乔天涯背靠着门看沿边雨珠飞溅，把远山染得苍微朦胧。姚文玉的声音清朗，解答时不急不躁，仿佛他在院内落下的棋子，一颗一颗敲在这场雨里。李建廷坐在座位上问薛修卓： 既然清谈能够召集群贤荟萃，先生太学为什么不设谈？ 薛修卓何倦反问： 什么人能参与清谈？ 天下有学之士。 不对。 薛修卓直视着李建廷： 是天下饱食无忧之辈。 薛修卓参与过清谈，但次数屈指可数，所谓的清谈在他和江青山等朝臣眼里就是空谈，这些人既不议国政，也不议名士。清谈在绝西十三城最为风靡，接着是去都八城。潘令等世家子之所以会格外推崇姚文玉，就是因为姚文玉以前很少涉及政事，这是种不俗。可是这种不俗必须建立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上，清谈在中伯贤德年以后就绝迹了，难道是因为中伯没有有学之士吗？其原因正是中伯再也没有饱食无忧之辈。李建廷思量片刻： 既然如此，那姚文玉今日邀约天下饱食无忧之辈有什么用处呢？ 薛修卓沉默片刻，转过目光看窗前芭蕉摇曳，那雨下得这般急，仿佛是他与姚文玉下棋的那一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